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43集，无名。帕拉打开本子，继续寻找下一个墓穴的位置。 还有十来公斤，天亮之前要全部挖出来。 这是 海洛因，30,000美元一公斤的海洛因。 你千方百计把遗体带回来，原来是为了运毒。 因为只有藏在这里，才没有人会查到，这是最安全的运输方式。我根本就没你想的那么伟大。 塔拉，你不能这样。 我们都是死过一次的人，现在活的每一天都是赚到的。战争结束，我们作为被抛弃的雇佣军还能干什么？我们得为自己而活，开辟自己的天地，享受剩下的人生。帕拉笑着将毒品递给宋猜。嗯，宋猜也拘谨地笑了起来。一阵铃声响起，将宋猜从回忆中带回。宋猜感慨地放下照片，手机里传来了冯多的声音。茶园的休息室里，围坐着几个被陈默和梁龙按照老三给出的名单抓到的毒贩，每个人都被绳子绑着。梁龙提了一箱泡面进来，分发给众人。 大家可能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了， 我也是没办法，总裁不出现，谁也别想离开。 听到这番话，冯多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 现在可以和我换一种谈话方式了吗？左数第二个，老三麻将馆里冰毒有3公斤，右边第三个，停车场，2公斤，右边第四个和第五个，游乐场，4公斤。 冯多不理沉默，走向旁边的柜子翻找着什么。 他们在我手里的时间越久，送猜的损失就会越大，没人能够保证不会有别人抢占这个市场。 所有的柜子都被打开了，冯多手里多了一把猎枪。 开枪，沉不住气就对了，你们终于要承认了。 冯多正要开枪，手机响了，宋猜的声音清晰可闻。 带他们过来。 沉默自信一笑。当余生海面色阴沉地走进了酒店包厢时，宋猜刚好放下手机。 已经做好决定了吗？ 余生海点点头，和宋猜用力地握了握手。前后不过10分钟，余生海就离开了包厢，没有人知道他和宋猜说了些什么。接着陈默和梁龙赶了过来，冯多一言不发地站在宋猜身后。 你就是宋猜？ 为什么一定要和我合作呀？ 因为你和帕拉很像，隐忍、低调、有手段。 像吗？ 不像。帕拉如果是这样，当年就不会死在那条船上了。 宋猜眼神一冷，但很快掩饰过去。陈默敏锐地察觉到了宋猜的变化。 可以开始谈正事了吗？ 我从来不和吸毒的人合作。 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？ 吸毒的人缺乏理智和判断力，会让事情失去控制。 你的合作对象是我，他不用对你负责。 通过这几天的观察，我对你印象深刻，你确实是个有能力的人。但是你凭什么认为有和我合作的资本？ 我没有任何资本，但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 5年前你投靠蔡之明帮他看管仓库，可你没有经营南亚帮标志性的四号海洛因，而是冰毒。之所以不敢露面，其实是在害怕蔡之明。你们之间迟早会有一场大战。 我和阿翔向来和南亚帮水火不容，你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来帮你。 80%，剩下的20%是你的利润，怎么卖我不管，月底交钱。 成交。 买家找好了，先成。帕拉以前的中转站，3元快餐店。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。 在哪里取货？ 货不是已经被你们取走了吗？做成这一笔，咱们再接着谈。 宋才说完，挥了挥手，示意陈默与梁龙离开。二人走出房间后，冯多挂断了一直处于通话状态的手机。宋才淡定地坐在那里，似乎在等什么人。这时，房门再次打开，早已离开的余生海竟然走了进来。 都听见了吧？这些人就是送给你的晋升礼物。我已经把台子搭好了，你自己把握机会。 你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？ 他们不是已经说了吗？我和蔡之明之间迟早有一场大战，我需要帮手。 我知道怎么做了。 几分钟前，茶楼的密室中，苏青竹认真地从窃听器里收听记录着陈默和宋猜的对话，最终还是无奈地放下了笔和耳机。 宋猜还是很谨慎，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 廖永嘉轻敲着桌面。 你觉得他跟梁龙能不能完成宋猜的考核？一直没跟你们讲，我正在接受内部调查，这次没办法帮助到他。 没关系，我相信他。 廖永嘉走出茶楼，刚坐进车里，苏青竹将一沓行动报告递了过来。 廖警官，我仔细确认过了。 有什么问题？ 苏青竹克制自己不去看廖永嘉的反应。 没有任何问题。 确定？ 确定。 那就好。再见。 通过后视镜，廖永嘉看见苏青竹向茶楼走去。廖永嘉的表情变得轻松，随手将行动报告丢到了一边。与此同时，余生海走进了一家奶茶店。 大杯奶茶，谢谢。 有积分卡吗？ 哦，有。 余生海递上卡片，店员在上面盖了章。 您卡上的积分满了，这杯免费。 哦，谢谢。 余生海精神一阵恍惚，当年的事又涌上了心头。在街边奶茶店，无名大口地吃着汉堡，满嘴油腻。 再来一杯大份的珍珠奶茶。哎，别看我现在胖啊，刚做警察的时候也是精神小伙。 嗯。 余生海敷衍地应了一句，摸了摸耳机，紧张地看向旁边的垃圾桶。 从第一天当警察起，我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，每抓到一个毒贩，就请自己喝一杯大份的珍珠奶茶。你不来一杯？ 不了。 余生海完全没有心思聊天，他看了一下手表，继续盯着垃圾桶。店员把做好的奶茶拿给无名，无名又将钱和一张卡片递了过去。余生海好奇地瞥了一眼，店员正在卡片上盖章，把钱退给了无名。 你卡上的积分挤满了，所以这一杯免费。 啊，谢谢。 无名自豪地在余生海面前晃了晃卡片，像是在炫耀他的辉煌战绩。街对面，两辆警车停下，余生海快步上前，无名把奶茶放进自己的警车里，也跟了上去。 对面的警察押着一名罪犯，一队警察守在罪犯的身后，双方准备交接。余生海有些紧张，眼前的罪犯正是之前见过的蔡之明。对面的警察为蔡之明解开手铐，吴明拿出了手铐，和余生海一起上前交接。 各位辛苦了啊，欠你们的饭啊，记在缉毒队账上。 好说。 对面的警察一把将蔡之明推到了余生海面前，蔡之明死死地盯着余生海。 把手给我！ 蔡之明没有理会。突然，他和余生海同时蹲下，吴明一愣，随之，身后的垃圾桶内传来一声巨响，街头顿时乱作一团。蔡之明伺机夺走了余生海腰间的手枪。烟雾中，吴明左顾右盼，身后的同事安然无恙，只有余生海被蔡之明劫持，开着一辆警车逃离了现场。吴明捂着鼻子，独自跳上警车追了上去。警车驶入偏僻的山路，蔡之明放下了指着余生海脑袋的手枪。 时间算得很准，下一个路口我放你下车。 我已经回不去了，他们很快就会查出炸弹是我放的。 怎么想赖上我？ 知道当警察最怕的是什么吗？不是枪林弹雨生离死别，而是监狱。在那里每天都要面对曾经亲手送进去的人，为了报复他们会抱成一团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 所以你宁愿死也不会回头了？ 蔡先生，我想跟你。 蔡之明看着后视镜，吴明正驾驶着警车追赶而来，不由得加快了车速。前方是一条死路，蔡之明及时刹住了车，却没有注意到林间还停着一辆车，廖永嘉坐在里面关注着外面的一切。面对身后吴明的追逐，余生海不知所措地看向蔡之明。蔡之明关掉了大灯，调转了车头。 坐稳了。 前方一片漆黑，吴明睁大了双眼，突然看到蔡之明的车正飞快地朝自己驶来。余生海愣神的瞬间，蔡之明直接迎面撞向吴明。短暂的平静后，吴明踉踉跄跄地爬出被撞毁的警车，满脸是血。他举着枪打开对面的车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蔡之明出现在吴明身后，将他一脚踹倒。吴明奋力地去捡地上的枪，却被蔡之明狠狠地踩住了手，枪被丢给了余生海。车灯照在吴明满脸是绝望的脸上。余生海看了一眼掉在地上的奶茶，下意识地摸向耳机，里面传来了廖永嘉的声音。枪声响彻山林，那张盖满印章的积分卡也随之飘落。